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7集《恶嫂在临》一。明启69年的这个冬日新年，下了一夜的大雪，瑞雪兆丰年，百姓全是喜气洋洋，祈祷着来年丰收。然而对于定京城的将军府来说，这一定是特别的一年。沈家二房折损一个嫡女，当家主母还疯了，而那全市最大的大房和其余两房之间好似生了龃龉，不如往日亲近了，反倒有一种明显的疏离。之前同沈清定亲的黄家，因着沈清这回事，算是和沈家彻底结仇了。因为沈信夫妇常年不在定京，倒没有迁怒于他。至于那和沈庙定亲的魏家，也由罗雪印出面亲自证实，不过是一场误会。魏家人倒是实诚，并没有为难于他。加之沈信也答应日后在朝中可以多多的帮衬魏大人，魏家自然也乐意卖这个面子。是以对于沈庙来说，这个新年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没有傅修仪，没有玉亲王，更没有任婉云和沈清，有些事情终究还是在一步步的改变。然而他是欢喜，有的人却不怎么高兴了。荣锦堂内，沈老夫人坐在位置上，沈元柏在他的身边爬来爬去，他却有些不耐烦，干瘪的脸上浮现起怨恨的神情。 哼，老大家的如今啊，是越发不把我放在眼中了。今年宫中的银子竟是一点儿也没多出，宫里之前赏下的几箱宝贝全都被锁在了自个儿的院子里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 沈老夫人提起此事就生气。从前沈信每年都会把宫中赏赐的东西送到宫中，因他们夫妻二人平日里也不在定京城，除了给沈庙留些喜欢的小玩意儿，多的东西对他们也无用。沈老夫人可没有少尝到其中的甜头。如今沈信和沈家人之间出了些变故，沈信就连银子也不送了，这看在沈老夫人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。 老夫人莫要生气，兴许等这些日子过后，大老爷气消了，东西就能送过来。 沈老夫人身边的张妈妈宽慰道， 想来是因为之前带五小姐的事情让大老爷不满，这才不肯将东西送过来。 怎么带五丫头了？ 沈老夫人怒道， 这么多年我供他吃供他喝，将他养到这么大，老大家的还不满足，我看他就是不想认我这个娘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还有那个罗雪燕，如今连五丫头都变得死精死精的，谁知道是不是背后有人教。 张妈妈见沈老夫人动怒，默了一下才道， 五小姐如今是长大了，心思也重了些，不过五小姐从小是在老夫人跟前长大的，从前五小姐对老夫人的话也是听从得不得了，可见心中还是尊敬老夫人的。老夫人倒不如哪一日将五小姐照在面前说些好话哄哄，都是小姑娘，定会很好哄的。五小姐就是大老爷大夫人的命根子，拿捏住了五小姐，不就是拿捏住了大老爷一家吗？ 这张妈妈也是个颇有心计的主。事实上沈老夫人到底是风尘女出身，阴司下贱手段层出不穷，论起做当家主母却是有些心有余力不足。这么多年不是张妈妈在身边提点着，这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笑话。沈老夫人冷哼一声， 哼，我还要哄她？一看到那个丫头片子我就想起那个贱人，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还占着老爷的心，事事偏心他们大方，如今我还要讨好他， 我看见他就恶心。 张妈妈有些无奈，还想再去，却瞧见门口的丫鬟说道： 二少爷，您来了。 沈园大踏步地走了进来。 嘿，园儿。 瞧见沈园进来，沈老夫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。榻上的沈园摆见了，也笑嘻嘻地看着自家二哥。沈园没有伸手去抱沈园摆，只是笑着说道： 哦，过来瞧瞧祖母。 哎呦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 沈老夫人嗔道，面上却是欢喜。这些个孙子中，她最爱的就是沈园。沈园年纪轻轻就才学过人，又入了仕途，人人都赞一声好，给她长脸极了，自然也就最被沈老夫人看中。 侥幸得了一瓶浴血膏，特意给祖母拿来，祖母可不要辜负孙儿的一片好心啊。 沈园笑着将手中的瓶子递给了沈老夫人，沈老夫人有些惊喜，随即扬怒道： 我都多大年纪了，还用这些？你莫不是在气我？ 虽如此，面上却显出爱不释手的神色。沈老夫人到底是歌女出身啊，这些个胭脂水粉便是老了也不会断。沈园倒也会投其所好，顿时就让沈老夫人的阴霾心情一扫而光。 哎，祖母可年轻了，这样的好东西就是要用在祖母身上。 沈园面不改色地奉承。这祖孙二人便又说了些话。沈园是个精明的，沈老夫人本就喜欢他，加之他又故意挑些让沈老夫人高兴的话说，这荣景堂中的气氛便是和睦无比，就连榻上的沈元柏都被冷落了。但说了一会儿后，沈元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状若无意道： 说起来祖母，过几日表妹和表弟就要来了吧？ 沈老夫人一愣，随即语气冷淡道： 什么表弟表妹，住几日就走。 沈老夫人在做歌女之前也是有家人的，或许就是家人将她卖入了青楼。沈老夫人祖籍在苏州，后来沈老夫人被沈将军带来定京，做了将军夫人，自然就和家人断绝了往来。只是今年那家人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沈老夫人的消息，就让自己的一双孙儿女前来定京，说是过来瞧瞧沈老夫人。其实众人都清楚，不过是个打秋风的。如沈老夫人这样见利忘义的人，这么多年又未见，自然对人家不可能有什么亲情。眼下听沈园提起此事，自然是不愿多谈。沈园笑道： 我还从未见过这一双表弟妹，想来年纪正和五妹妹相仿。 说着他喟叹一声： 说起来，大哥此番回定景，我听闻大伯和大伯母正在为他挑选中意的姑娘，大约也是要为他操心大事了。 沈秋要挑媳妇儿？ 沈老夫人顿时坐直身子：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？元儿，你可知他们要挑的是哪家姑娘？ 这倒是不知。 沈元想了想： 不过以大伯和大伯母的门第，自然应该挑那位位高权重府上的姑娘才是锦上添花呀。大哥眼下就有如此前程，想来有了大嫂府里的支持，只会如虎添翼，更上一层楼啊。 沈园越是这样说，沈老夫人的脸色就越是难看，半晌才酸溜溜地说道： 那也得看人家姑娘看不看得上他。 沈园只做不知，状若无意道： 不过最重要的还得大哥喜欢才是，若是大哥喜欢，便是没那么大家事也无妨。要我说，指不定咱们的小表妹就被大哥看上了，到时候才是亲上加亲。 你说些什么胡话？ 沈老夫人眉头一皱，下意识的就反驳沈园的话。 他是什么身份？老大家的怎么会看得上？ 我就随口说说，祖母不必介怀。 沈园又笑着将话头扯开，说了几句话后这才告辞。临走之前却又不动声色地看了张妈妈一眼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